锵锵三人行，今天好了啊，这个马先生，宝仪， 谢谢， 你们两位都是电影人了啊， 不算，这样别说我， 你算是批评电影人，简称电影人， 我算边缘的，外边缘的 啊，宝仪，你这更是电影人了。在最近跟你有关的这个八卦我可注意，你老不到我这儿来，可我一直盯着你呢。 谢。 那个金马奖也相逢一报泯恩仇啊。 你这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对，他们很无聊，很八卦。 不， 你知道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叫相逢一叫泯恩仇。 哪个叫？ 哪个叫？对， 就是说当年的这个老情人，多年之后再见面呢，冤梦重温，就睡一觉，结果呢，还不如当初呢。 这你的心声嘛？ 有贵人，民间俗语，相逢一，你是相逢一报， 一报一报， 那算什么恩仇？所以就看出这个害。 小情小爱嘛， 小情小爱啊。 对， 咱这个阿宝，你看我们这大陆这儿，这大这个气度大。我们讲正经事儿，我们讲电影业的这个发展。你在这次金马奖上，除了了结了个人恩怨之外呢，对这个电影业有什么感触啊？ 其没有了，我对电影业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感触。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事情结束了之后，其实后续在内地有很多的声音嘛，尤其是比方说像最佳女主角的奖项颁完了之后，然后那个冯导演在微博上也说了一些话，然后好像大家就你来我往的就有些说法这样子。但是首先我想说的一件事情是，其实一个颁奖典礼，你说要做到绝对公正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颁奖典礼都有它背后的价值观在。他是哪里办的颁奖典礼，就有哪里的价值观。金鸡百花奖有金鸡百花奖的价值观 ，CCTV Channel V 或者是 MTV 的活动有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心目当中认定红跟认定好有一套自己的标准。 那么金门马祖方向的价值观是？ 金马奖， 金马奖。 像这种影评式，应该讲说所谓评论演技这种的颁奖典礼，我就觉得你基本上定了评审，你就定了结果。你看了入围名单。如果选入围名单的那群评审跟评分的评审是同一群人的话，你看入围名单就知道结果在哪里了。比方说今年就是以艺术片为主，那当然得奖的结果它不可能相冲突嘛。你不可能你在提名的时候你说啊都是艺术片，你突然颁给一个卖座片，那你不是自打嘴巴？你的价值观得从一而终嘛。那因为发生了这个事情啊，比方说到包括冯导演也说了，我早就知道他们不给我们会什么样，我心想说哦好，我觉得就事论事。我来看一下，因为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唐人大地震我真的是最近才看的。我看完之后呢，我真心觉得没什么，就完全都不是大。比方说有人说，可能徐帆姐演得太过了，我就在想，因为我是身为一个演员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我就在想，如果你今天这个角色你面对的是人生的大悲。你不这样演，你还要怎么演？比方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哇，好多拉长音啊。 唐山口音的拉 超长的，然后我就觉得哇，一我是觉得偏佩服演员中气，二是觉得有必要这么多长音吗？跟我一块看的朋友就说了，他说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演？我心想其实是我曾经人生当中， 那也不一定。你像葛优，他就平常不爱哭的，对吧？我见过有一次他这个采访，他说你比如说实在要哭怎么办呢？我就会跟小刚导演建议啊，我背过身去，显得更悲伤。 其实是哦，其实留白，你给观众更多的想象，反而是最好的。 不，他是这样，电影是一个公众的产品。你取决于审美者，而不是取决于这些评委。那么这些审美者呢，就是所谓的审美者，就是观众。观众层次本身是不一的，所以呢，理论上讲，电影无所谓真实不真实。电影的真实是一个理论式的真实。这如果它跟生活一样了，那就是纪录片，对不对？你说它怎么那么垮呀？这是戏都卸了，那就变得特真实。为什么这个你今天电影不一定是这样？你看电视这。镜头一摇，你马上就知道是实景拍的还是他去导演拍的，那能看出来为什么呢？就是他这种差异性。那你不能要求观众是一样的，观众层次差距太大。 我觉得不是观众层次差距，而是你有没有在那个地方生活过。比方说像我看那样子的演法，我会觉得我后来想起我曾经在这里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就是SARS 期间我刚好在北京，然后呢有一次我进医院急诊室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母亲她的儿子出了车祸，其实当场就已经不行了。 我看着那个母亲从外面冲进来。 嗯， 如果是一个镜头的话，他是这样子进来的，然后母亲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然后哭，然后到了那个床的前面，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我不是开玩笑的，他不断气的哭了半个小时，到我走了，他都还没哭完，是一个是你经历过，你看过这样，你怎么会说人家演的太过呢？ 那不是的表演，生活里也有， 对，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我也见过，就是说一见这种惨象，当场就没了气儿，那也没法演了，就直接就回去了，哎，这也有，所以我说不能按照某一个人的去 标准 。这就涉及到奖的问题。 嗯， 我甚至认为今天所有的奖最好别评。 嗯， 评奖就是我不好用无聊这个词儿，但是我又找不着一个其他的词儿。奖项变得越来越无聊。我们用证据来说话哈，就是我不金马奖情况我不知道，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我也没去过台湾，我也没看过。 是是是， 但我知道中国的这些什么百花奖之类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奖哈。乱七八糟这词儿能掐了吗？ 你能不能再人吗？ 保一个， 各种各样的奖，对，各种各样的奖，对我这词也频繁说不出来了。那么就五花八门的这种各种奖呢，现在是等级越来越低。你知道最近这百花奖 为什么等级越来越低呢？ 我们第一次，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百花奖最早在哪儿发？那肯定在北京发，我不用去查档案，一定是在北京发。现在在哪儿发？在县级城市发。你能说它是 是 吗？ 那咱们知道 最近的这个最近的这期百花奖是在，我记不住了，就是在江南的一个县级城市发，县级城市提供了一切免费的东西。 那是 因为你上我这儿来，我估计以后就在公社就能发了。 一 会儿只要给钱。 我跟你讲，我有一回去江南的一个县级城市，也是一个活动。这个县级城市的特点，要不说政府还不错，小政府还是什么的，但就是说这个大款特别多。 嗯， 政府啊，举办的这么一个也是个什么颁奖的节，要迎来那么多明星吧，政府都没那么多车。于是政府就发动。这个县级城市所有的这个富豪 们把车捐出来， 不是说你们承包去机场 接谁 、听明星， 我今天要接窦文涛，然后窦文涛要抢票， 你知道吗？司机都不用，你知道 老板直接， 我有多少次老板去， 对，我有一次他到机场接我，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人家是一个司机，我这个师傅，我说干你们这行挺不容易，我 没有老板， 我这还这你拿我没看，我一看 CEO 啊，自己接人。 对，这说明了这个事情的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底下就是基层活得越来越好，能承办大型奖项了。 嗯， 另一个极端就是奖项越来越坏，就往下滑坡。 嗯， 你明摆着是你跟谁说你今天不是在中央发奖？ 嗯， 所以大家对这些奖呢，为什么就现在领奖会上很多人不愿意去了？ 嗯， 过去一说你只要入围了，全都那光鲜的坐那儿等着喊那一嗓子的吧。今天大部分人能不去就不去，所以变成了很多重要的奖项，变成重要的人都不去了，只好往下秃噜，往下秃。这是电影。 然后我听说还有变成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来就给你个奖， 哎呀，我不好意思说，我就得过这事儿，人家就说，哎，人家说给你个奖，我说行，我说但是我确实那时候在日本，说那这个奖就不好意思不给你。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只要 得匀着给能来的奖， 想着颁奖典礼是一个 party， 嗯， 你去其实就是比方说，哎，我们这些电影人一年没见了，我们大家去个 party， 然后 party 完了之后还有 after party， 大家可以喝两杯聊聊天，互相交流一下，你抱持这样的心情就好了。其实我看完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情，就是得不得奖对徐帆姐来说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她其实已经不需要这个奖项的肯定，她有一个对她这么好的老公，她有一个对她这么好的老公，用这么多的钱写了一个这么好的角色，成为中国票房史上最卖座的女主角 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重点是这个角色真的写得很好， 对， 女演员夫复何求啊？ 对，而且我告诉你，女演员还得考虑到一点，有这样的一个老公，是吧？在这么一个时候。不惜撕破脸， 挺身而出吗？ 挺身而出，是吧？委婉的向这个金 马奖，没有委婉，他直接就 表达了， 一点都不委婉。 孙子， 你这太八卦。我觉得作为演员啊，你从徐帆的角度上，因为那天我还跟徐帆聊，我就说，你从这个演员的角度上，你一生能有这样一部作品，已经非常难过。我觉得这个作品，我写了一个博客，我说过，我说我跟小刚都认识二十多年，我从来没说过他好话。我为什么要说好话呢？我觉得在今天的电影。 这个市场中有人能承担这种责任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个电影是非常正面的，因为当时他要拍，我就觉得这事凶多吉少。我从心里是认为，这种我们经过汶川大地震的亲自历练，那感人的事儿多了，什么可乐男孩，什么压在水泥板上的事儿多极了。你今天怎么去用艺术的去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去表现是非常难度大的，能做成这样我真的觉得已经超乎想象了。 而且 你说他有什么新的花招，他也没有，他不能跟阿凡达比，对不对？阿凡达是有花招的，各种花招啊，他是用技术手段来支撑这个电影，故事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嗯，而且我觉得这种电影还能够拍的是就所谓这个各方面 对有 都能接受， 对，就看 也真的只有这个冯小刚就是这么能委曲求全照顾各方的人才能练这活啊，是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看过电影。 不光你金马奖一笑泯恩仇，留下这个影坛佳话是吧？ 这 个我们马先生最近也有佳话了。 没 有，要不说锵锵三人行影响了无远弗届啊，他在我们这儿说了一嘴， 我就说了一嘴， 说评论中国电影界。 嗯， 然后呢，现在这个媒体要不说非常会发挥，一下子出去这个标题啊，就变成就说是马未都 炮轰， 炮轰说中国电影业加起来还不如个洗脚液，对吧？当然，我也是帮着出你出去传扬啊。对，我那天跟一个电影人的聚会，我得讲，我说马先生在我们那儿怎么怎么讲了，你还别说，人家那几个导演都是实在人，听了之后说，现在当然只能算了，说是哈。要单讲这数字呢，他也没说错。你说一个电影哪怕再牛，哎，中国电影的票房这几年已经号称是一路奏凯了，什么几十万几十万，就40%的速度增长，到今年你知道吗，十月份吧已经达到了80， 就今年可能突100亿， 今年就看这三个片吧，说到了整年下来很可能突破100亿，这历史记录的高峰嘛。但是你即便是100亿，他们就说了，说那也比不过很多行业，餐饮业什么服务业捏脚业，对吧？但是呢，人家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虽然挣的钱产值你不能算这经济账，可是他对人民，他是人民这个精神生活当中一件大事啊。你看什么事儿有像一个电影，就像最近这三个什么《肇事孤儿》《子弹飞》啊，《非诚勿扰二》啊，能引起媒体公众这么大的一个关注。 我恰恰认为这是一个不健康的现象，因为今天真正看到电影的人，你从票这个数字上来证明他没有多少人。我算了一下，每天不足100万人。对于广大的电视观众来说，微乎其微。你知道，你做电视节目知道，100万人看到电视节目是收视率很低的啊。那么，今天就每天就有100万人。你看他票房在这吗？100亿，100亿，你除上那票款，一共每天多少人都很容易算出来。这里今年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阿凡达》贡献了13.8亿，加上这个《唐山大》。这两部电影贡献了20亿，如果没有这两个电影出现，那么今天突破100亿还是不可能的。百亿什么概念？每人7块钱，按中国人算，每人7块钱，7块钱什么概念？今天的鸡蛋价钱，每人1斤半鸡蛋，那就说肯定还比鸡蛋少，对吧？比鸡蛋少。 马先生不是跟捏脚的结合，就是跟菜肉蛋结合。 哎，对对对，这老百姓能听懂。今天我在办公室，我们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你不能说他素质低吧？我为此做过调查，我说在座的今天开会10多个人，谁看电影？他不看电影，也不看盗版电影，为什么？ 可能在博物馆工作的人不大喜欢。 不是，他是这是有数据支持的哈。我们知道米高梅倒闭，对不对？ 对， 米高梅倒闭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对吧？我们知道80年代香港的电影界黑社会经常往里渗入，今天黑社会不去，它不是偶然的。为什么 赚不了钱 呢？对，你摆着算吧。这行业下去了，你先不要问别人，你一会儿散了会，你问你所有的工作人员，谁 开会？ 不是散了会，散了这节目，你去问他们谁看过这个电影，对不对？现在变成，我认为现在有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就是新闻、电视、八卦支撑着电影业的存在。 嗯， 你今天很多人说啊，那个人八卦我全知道，他们说过很多八卦明星，我问他演过什么电影，没有一个人直正面跟我说他演过什么，说不出来，说好像演过什么，对不对？如果今天你看啊，所有的电影，这是原来没有的，所有的大导演都率着团队参加各种各样原来绝为不耻的电视节目， 这真不容易。 今天全都去了吧？你都看得见？ 哎呦，这怎么能讲？ 咱别点，咱都不点。 你这样讲了，好像陈凯歌上了哪个节目，就是他曾经不耻，这样你又挑拨离间。 不是，人家迟迟，人家不容易， 对 吧？为了宣传， 对。 而且他自个儿都说， 那现在我问你，谁支撑电影业？如果我们假设今天的媒体，比如你的电视节目、你的报刊，所有人都不谈这个事儿，电影必定死亡，马上就死。 你 们 说，各金马奖啊，大家都在谈某人跟小 S 相逢一报名， 哎，对对对， 你说， 不是他就是变成八卦了吗？ 我还真的是觉得，现在的我们作为受众啊，这不是野兽一样的观众啊，就是我们作为受众，我觉得现在关心的事儿比早些年关心的事儿可多多了。为什么？你说那个时候，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说看个电影，好看就好看，完票房哪知道啊？知道都不知道。现在你发现没有？大家消费的科目啊，甚至包括比你们电影是哪个弄多少票房，哪个怎么宣传，哪个传出什么八卦， 哪个偷票房？ 哎，你还别说偷票房，我再给你八卦一下，这出在我们石家庄，我老家。都我都不知道是真的。 我那天看半天，我都不懂什么叫偷票房，看了个成绩我才明白过来。 我先明白，人家还说这是低段位的，就是说你本来买这个电影的票，然后呢愣给你另一个电影的票，但是告你说没事，你就拿着这票照样看这个电影，他就可以算票房。我还听他们人讲过，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影院呢，听说还有一种就半夜里的电影啊，两部三部一起放的，你知道吗？一起放，就是说你买一次票啊，一连给你看两部电影，可是这个票房呢，实际上是一部有票房的和一部没票房的，它不就扯平了吗？一边一半 搭配， 搭配，你知道吗？就像咱说搭着白菜什么罗搭着菜卖一样。 其实刚刚讲到就是现在，其实我觉得现在电影已经不是作为一个艺术作品这样看待了，我觉得很多。你看今年的贺岁片，其实也知道所有的导演在堆砌一部片子的时候，他想的是很多很多周边的效益的，比方说我这个电影如果没有连续可以上个十天的版面的话题，我怎么冲贺岁片呢？我怎么跟别人比呢？别人为什么要来看我这个戏呢？它是一个消费活动，消费的就是我们这些消费者要说点什么，比方说今天我们坐在这儿，你说你们两个都没看，我至少还去看了一部。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就算不看，我们也消费它了。 对 对。 可是我老实讲啊，可能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我觉得我之所以看好几个电影明明不错，但是我看的毫无感觉，就是因为事先聊的太多了。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你所有点子在电视上都不 对，你要说啊说啊，他最后怎么样说了半天，你知道吗？你再看呢，没有这个 没感觉了。 我觉得是宣传队，也许让了很多人买了票进电影院，可是你也糟践了这部电影的观影效果。 但是有一点，你可能会忽略，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老说，我看了报纸上经常说这个导演不会讲故事啊，故事在电影中已经变得不重要。为什么不重要？是因为电影的初期就是讲故事。讲小说的故事，我们的80年代以前全世界的著名的电影都是小说改编，这是证据。那么小说是非常容易讲故事的，电影浓缩小说开始讲故事。今天的电影观众，大部分下面的电影观众是被电视剧训练出来的，电视剧的容量太大，你通过电影去讲电视剧所能容纳的故事，你注定是死。所以阿凡达就不讲故事，西方的电影开始不讲故事，讲技术，让你看，就叫视觉冲击，是吧？什么变形金刚啊，什么阿凡达之类的，这叫视觉冲击。 故事啊， 不，他的故事不重要。你听着啊，我们再我们做一道题，你今天让任何一个世界知名导演，他都不可能在两个小时之内讲完金婚这样的故事，讲完潜伏这样的故事，他讲不出来。为什么？这东西容量太大。那么我老说文学不会消亡，永恒的。但是文学的载体一次一次的消亡，唐诗宋词出现，唐诗消亡，元曲出现，宋词消亡，明清小说出现，元曲消亡，就是因为它的我们说的消亡是相对意义的，不是绝对的死亡，是消亡。电影为什么要消亡？游戏的出现，电视剧的出现，逼迫你没地方去，所以你必须要改变你的生态，你的状态是什么样。所有捞出票房的一定背离了电影最初的或者是我们最熟悉的那套模式，如果不背离这套模式你就死了，要不然你就轻松，就是大笑江湖。我听一个看过的人跟我说，他说那话很有意思，他说啊，我看完这个电影哈，说电影票，我说电影是票，我就老考察呀，我说我因为老上你这儿来怕你问我，我说你的电影票哪来的？他说发的，他说不发不会看，他说我看完我谴责自己，我是无奈 我无奈可耻，我觉得我自己又无奈又可耻的笑了。你说这事儿很麻烦，就是他变得很轻松，他就跟你看一个相声、看一个小品没区别。嗯哼，我没有看《大笑江湖》啊，我不认为电影好坏。这个我 突然把戏名讲出来 了，那没事儿，你没看呢就该说。 就是电影界中人， 我没有看，对，我没有看，但是他没有说，他说这电影你肯定会笑，你不可能不笑，但是觉得自己很无奈，而且觉得。我为什么要来？这个 时候啊，我看他哭啊，也是觉得很无耻的，自己就哭了。 那没有。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刚才马爷这话打击你这电影界也是吗？ 没有打击啊，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就是就事论事去看嘛。 反正你也不准备拍戏了是吗？ 没有，我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电影的人，所以其实我可能看待很多事情的方式不是很观众的角度的。比方说像今年的贺岁片，我是用一个非常雀跃的心情去面对的。你知道我在那个微博上看到冯小刚导演曾经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啊，今天晚上呢，我们在某个录音棚。这一棚呢是让子弹飞在配音，然后这一棚呢是那个非诚勿扰二，然后这一棚呢就是肇事孤儿，所以他姜文跟陈凯歌导演他们三个就在一起，还喝了点小酒，然后聊聊天，聊天之后呢大家又各自回去自己的那个房间工作，重点是这三个房间里面都传出了葛优的声音，感觉好像是一部电影在三个房间做后期。那时候我就心想了，我觉得哎不容易耶，你知道吗？你在国外你要多少年出一个 Al Pacino，他拍了《教父》三部曲，我们看到一个演员人生的历程，从年轻很青涩的，他只是一个不想当黑社会的人，到后来他变成一个黑社会教父，他下一代又起来，他这三部电影等于他的人生。但我们在一年一个贺岁片一个礼拜的档期之内，我们看到一个优秀演员扮演三个不同年代的历程的角色，一个是肇事孤儿是很古代的，一个是可能是明初的吧，我不晓得 近代的， 然后再来就是 现代的、 所以他们说没有贺岁档，只有葛优档。 对，所以我觉得光是看这个我都觉得非常棒。 这从某一个角度就明了我那个观点，这是不是对葛优是大祥之兆，你知道吗？但对这个行业是个不祥之兆，没有更多的人来支撑这个行业。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是票房保证？你过去你看，在30年代、40年代，这个米高梅全盛时期，群星璀璨，你看他那个合影，你一看就震惊。你今天拉不出这么一个片子来，拉不出这么多人站在那儿，个个都能跳大梁，没有， 再拉葛优。